着之后，可曾有事相求于你？ 这 可曾有事相求于你？ 是我将刘松的供词、来人的证言与他装入案卷之内。 你可知那是诬陷刘松的假供？ 天天 尽，我已走投无路，今夜就是我的死期。这公堂，这公堂就是我的死地。 冤魂叫嚷，谁见法场善良刀下亡，谁见卖儿女凄凉景象，谁问老母想儿儿头断肠。如这样百姓们有冤莫出头，百姓们有恨心内藏，犯金钱狂妄，更可恨我草菅人命，我错杀善良，少爷杀凶犯，记冤魂，一把心慌。果然是大冤枉，听到王法我也为你昭雪冤枉。 老爷启禀老爷，刑部尚书程老大人出京巡视，明日就到李陵庙，请老爷夫人前去迎接。 好，童儿将罪犯打入囚车，听候发落。 是。 童儿将我上报，我要到李陵庙前去请罪。 老爷 将我上绑，将我上绑，你们如若不绑，我燕天明与你们跪下了。 暂停来讲的话， 岳父大人。

夫人，我良心过重吗？你怪罪为夫吗？ 官人为官清正，执法严明，为情不坏。 十一年来，先亲为我日夜操劳，我是牢记在心，实难忘怀。只怪我终日只知忙于公务，而淡漠了夫妻之情，才使贤妻遭受牢狱之苦。你我婚配实在，我未曾送与贤妻一件心爱之物，今日我却送与贤妻的是镣铐枷锁。 岳父大人，问得。

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评剧烟壶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